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被一部电影感动过，当你遇到爱情，拥抱浪漫时刻。 I love you， 知道。 当你偶尔迷茫，感觉不到快乐。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当你为了梦想，准备放手一搏。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月影，留声。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月影留声》，我是愉悦。前段时间啊，有一个全世界范围之内备受瞩目的奖项揭晓了，那就是金球奖。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是获得了今年金球奖最佳电影剧情类作品《三块广告牌》当中的插曲。这是一首非常古老的布鲁斯，由新人艾米·安尼尔翻唱。这部电影剧情就比较沉重了，讲述的就是普通人的正义得不到伸张的时候，自己想办法向恶势力抗争的故事。但是这部影片的配乐却反倒是清新阳光的曲调，电影当中的配乐基本上都加入了吉他这样的元素，和电影的情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Heard you sing in tones of silver, Heard you cry on a summer stormYou did not know it, so I don't think about you anymore. Now you're gone, I can't believe it. I don't think about you anymore. Three and four were seven. 下面的这首原声也出自三块广告牌， 这首歌啊，放在了片子的开头和中间的转折部分。片头响起的时候，配合镜头缓慢地移动到荒凉的广告牌，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在戏中警察局爆炸的重要戏份中响起的时候，广告牌事件已经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在黑暗当中，迪克森警局读信，已逝的警长戏外旁白，一连串的蒙太奇镜头剪辑，使得这个配乐有一种带着嘲讽意味的悲悯的基调。 三块广告牌全片的配乐都是由电影配乐师卡特·博威尔制作的，同时呢，也是科恩兄弟最爱合作的配乐师。接下来听到的这首配乐就是影片当中一个非常有冲击力的镜头，广告牌着火，女主角心急火燎地帮助广告牌灭火的背景音乐。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曾经介绍过《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当中的插曲，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影片的片尾曲《机电的幻象》。这首歌呢，是电影当中奥利弗打电话给埃利奥，告诉他来年春天要结婚了。埃利奥说啊，那真的是个天大的好消息，然后一个人对着壁炉眼含热泪，那个长镜头的背景音乐。 I have loved you for the last time.Is it a video? Is it a video? I have touched you for the last time. Is it a video? Is it a video?Is it a video? I have loved you for the last time. Visions of Gideon. Visions of Gideon. And I have kissed you for the last time. Visions of Gideon.Is it a video? For the love, for love. 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影片当中还多次使用了坂本龙一的作品。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坂本龙一为了家里后院的三只猫创作了一首作品《五月的后院》。音乐当中还能够隐约地听到猫声，虽然电影描述的是1983年的意大利的夏天，但是呢，还是使用了改版后的这首曲子，当然也是非常的契合剧情。虽然《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是一部相爱却无法在一起的悲剧结局的影片，但是影片对于夏日的西西里风情的刻画当然还是以欢快激情为主，因此呢，配乐并没有多少沉重的曲调。

秋奖电影类最佳原创歌曲的得奖作品是《马戏之王》。《马戏之王》是好莱坞近22年首部原创真人音乐剧电影，取材自真人真事儿，以19世纪美国梦代表人物、知名马戏团主演和经纪 P.T. 巴纳姆的生平为蓝本改编的音乐剧，由爱乐之城原声团队制作，因此影片从预告片开始选择的配乐当然就十分的精彩。下面这首《这就是我》是全片的主题曲，由一名默默无闻的百老汇演员演唱。 I am not a stranger to the dark. Hide away, they say, 'cause we don't want your broken parts. I've learned to be ashamed of all my scars. Run away, you say, no one will love you as you are. But I won't let them break me down to dust. I know that there's a place for us, for we are glorious. When the sharpest words wanna cut me down, I'm gonna send a blood, gonna drown a mind. I am brave, I am bruised, I am who I'm meant to be. This is me. Look out, 休·杰克曼在《马戏之王》中饰演美国马戏界传奇人物 P.T. 巴纳姆。故事讲述了巴纳姆传奇的人生，他从一个无名小卒变成了将欢乐与勇气融入至表演当中，将希望播撒至全世界的玩梦大师。同时他也为这部电影献唱了《马戏之王》。 This is the moment you've waited for. You've been searching in the dark, your sweat soaking through the floor. And buried in your bones,

not a secret I tried to hide, but I can't have you. We're bound to break and my hands are tied. 这部影片将于2月1号在国内上映。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部影片背后还有一个小花絮，其实也不算小了哈，挺大的一个事儿，那就是扮演男主角的休·杰克曼在接演这部影片的时候，其实他刚刚完成了鼻子上基底细胞瘤的一个摘除手术。他的手术医生告诉他千万不能开嗓唱歌，因为他的鼻子上缝着80针呢，他的伤口会崩，甚至会感染。原本呢也有人代替休·杰克曼唱歌，但是拍着拍着剧情进展到下面的这首从现在开始的时候，休·杰克曼他再也忍不了了，最终呢他开口唱歌导致了开裂出血。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也就是从现在开始。伴随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咱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音乐加速度。 I saw the sun begin to dim and felt that winter wind blow cold. A man learns who is there for him when the glitter fades and the walls won't hold. 'Cause from that rubble what remains can only be what's trueIf all was lost, there's more I gained, 'cause it led me back to you. From now on, these eyes will not be blinded by the light. From now on,What's waited till tomorrow starts tonight? Tonight, let this promise in me start like an anthem in my heart from now on.Champagne with kings and queens, the politicians praised my name. The tolls were someone else's dreams, the pitfalls of the man I became. For years and years, I chased their cheers, a crazy speed of always needing more. But when